像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事情啊，出发的遗忘，时间快转啊，不停的快转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道理啊，就选择遗忘，就选择遗忘，时间快转啊，不停的快转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道理啊，就选择遗忘，就选择遗忘。 哎，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早上的8:06向各位送出问候。 大家早，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先说说天气的事儿吧。 是，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那么今天呢，2017年的今天已经是12月份的 18号 了。那么今天呢，最高温度是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空气质量属于良好。 今天一出门都感觉到了哈。现在也是阳光灿烂的，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有一个好的心情。 是的， 今天是周一嘛，有一个好的开始。 为什么觉得心里边反而不能面对了？因为礼拜一要打起精神来 啊。对呀、啊。 哎，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有关车的事儿。我们要聊一聊您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并且说一说跟他之间有没有什么故事啊。 如果要追溯的话，很多人会想到自己可能这个出生之后可能是拥有的第一辆童车。 对， 哎，或者是记忆中的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车。 嗯， 我们觉得就是最好是能说一说你印象中最深刻的， 对， 伴随着和你之间发生很多故事的这样的哎一辆车。欢迎各位呢，想可以把你和他之间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GTP986， 欢迎小伙伴们随时来参与。 好，那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一下资讯。 是， 来看看福利来了。那么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官方微信的消息呢，从12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推出了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的服务。那么这个铁路的常旅客会员购买车票呢，将获得相应的乘车的积分，积分呢按照其所购车车票的车票价进行累计积分。那么首次达到10000分以上呢，就可以获得积分兑换的资格，可以用于兑换铁路部门指定的车次的列车车票。 哎，再来说这个消息，很多人听到之后都觉得挺佩服这姑娘的，一位海归的女硕士，那么蹬着三轮坐起了什刹海首位女八爷。北京什刹海有一个特色的胡同游，那么坐在三轮车上，车夫可以带着您边游览，那么同时向您介绍老北京的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那么这个被称为后海八爷的三轮车队，原来啊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大爷，如今呢有一位新成员到来了，是一位女车夫。人家这女车夫呢来头也不简单，有好多头衔，像85后海归，同时呢还是这个硕士。这姑娘叫李歌银，如果您有时间到当地去走一走的话，您可以有可能会看到这姑娘、 真的是挺令人敬佩的哈。 是， 名字也特别的好听。总觉得这些车队里面的北京大爷，包括这位女孩，应该就是特别有知识，对历史文化特别了解。 没错，她应该是就是源于一份热爱吧。 是， 继 续来看看这个班啊，42个男生只有一个女生，班花是妥妥的。42个男生一个女生，那么湖南信息学院2015级的电气三班的男女生的比例达到了42:1。近日呢，这个只有一个女生的班级拍了一组创意的毕业照，唯一的女生呢被男生众星捧月般的放在正中间。不知道你的班上有没有那个独一无二的她？ 哎， 之前我们好像看过，就一个班里全是女孩子，只有一个男生。 对对对，反正有这种比例特别失调的这种班级出现，一般就是和文理科这个有关系。哎呀，我觉得真幸福啊！然后这个全班的男生确实是万千除案在他一个人身上。 哎，并且干点什么事儿也挺明显的。 以后毕业了，随时随地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我们班上的班花，甚至可能是系花、校花。 对，这四年来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替谁达到来跟同学拉近关系哈。 是啊是啊，没办法。再来说一下吧，这都说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很多这个校园情侣啊，有可能会面临分手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有些也真的是真爱经得起考验。这位大四男生呢，是在学校里边拉起了横幅来求婚，说咱们民政局见。最近呢，陕西师范大学一位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拉起了"嫁给我吧，12月19号民政局见"这样的横幅来求婚。哎，他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今天正好是登记的好日子。 嗯，是 这个很多学生围观吃狗粮啊。这男生也向媒体说了，说他和这个女朋友已经在一起1年多了，工作呢也是迁到了同一座城市，所以无论是这个从感情上还是说从这个理性上考虑，两个人都适合走到一起，深思熟虑之后的求婚。 其实真的就是，就结婚这事儿就是冲动一把， 嗯， 是吧？ 嗯， 希望明天二位顺利哈。 哎， 继续来看看。 别明天了，就今儿个了。 啊，不是19号吗？ 今天不是， 啊，18号。 哎，好吧， 随便找个日子就让人结婚， 天，只要有爱存在，天天都是好日子。 好吧，今天也是好日子哈。 哎哎， 来看近日呢一段医者仁心的沙画是刷爆了朋友圈了。那么创作者蒋凯华表示呢，沙画的原型就是他的妻子，那么宁波人民医院儿科护士。他说呢，平时老婆病了就给自己扎个针继续工作，怀孕8个月的时候他还奋战临床一线。他说呢，这段视频是送给老婆的礼物，同时也希望大家对医护人员多一份理解与支持。 嗯，用心良苦的一位老公啊，这光爱老婆还不行，自己还得有点手艺，能够表白出来。来看看拿100万年薪1年350天在外，这个地图采集员这样的工作，不知道各位羡慕不羡慕。那大多数人呢以为地图数据是用卫星采集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用到的地图大多是由地图信息采集员一步步丈量出来的。那么他们平时也是开着越野车，背着10几公斤重的装备包，要进山要潜海。虽然呢年薪也是高达100万，但是每年最少要在外面工作350天。有这样的一份工作，不知道您会不会考虑和选择，如果有专业特长的话。 嗯，还是真挺辛苦的。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想，如果不是今天知道了的话，真的以为大部分的地图采集可能真的是现在利用一些科学手段， 对， 是吧？科技手段，但真的是觉得这个工作人员很不容易。 嗯，就很多那种真实的数据还是需要人力来这个完成。 嗯， 所以他们确实是很辛苦，这份钱拿的也不容易。我们也不能光看到人家的收入，就不想想人家的付出的艰辛哈。 对，付出总会有回报嘛。 没错。 继续来看这个手机跑电关机预警发布，不知道您的手机有没有被动关机过？那么冬天一到呢，不少人就会抱怨这个户外玩耍的时候手机耗电是极快的。实验发现呢，当温度降至-10摄氏度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会开始变暗，进入低电量的状态。那气温下降到-20度的时候，手机可能就会直接关机了。嗯，近日这个速冻小能手的冷空气又上线，不知道手机能够撑多久。 嗯，确实是每到冬天的时候，考验手机的时候就来了，经常也是遇到这样的烦恼。明明显示还有这个20%的电量，但是可能突然之间就会关机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你的手机也比较脆弱，还是做好保暖吧， 放在这个衣兜里， 哎，最贴心的位置。 对对，保护好它。嗯， 是我们来说，这是袋鼠骑手身上背着8个月大的婴儿去送餐。那么也是因为呢妻子生病了，没有人照顾孩子，所以呢这个外卖小哥也叫袋鼠骑手于树江，就带着孩子，带着他这个挺小的这个婴儿啊送外卖。这张照片呢也是被网上热传。原来也是因为孩子的母亲右腿骨折，需要卧床静养三个月，那么家里边长辈呢也没办法搭一把手，请月嫂这费用又比较高，所以呢这小伙子自己把自己的送餐车给改造了，每天送外卖都会带着孩子，就把孩子就是这样固定在胸前，这样像袋鼠爸爸一样。 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嗯， 再来看，也是为了儿子拼了。这位机长爸爸呢是扮演这个埃及艳后，之前呢还演过蛇精。那近日呢，重庆一个小学举办运动会呢，一位机长老爸为了给儿子班级表演，扮演起了埃及艳后。 嗯， 那么他表示自己曾经还演过蛇精， 这次的表演非常的轰动，儿子悄悄地跟妈妈说自己很高兴，觉得爸爸跳得特别好。哎，网友说父爱使我面目全非。 还有很多网友啊，我觉得爸爸看到都会哭了。 嗯， 那很多网友猜测说，哎，这个爸爸一定是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可以放飞自我的机会。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源于一份父爱。 对，真的是不计形象的是娶儿子 哈。没错。哎，是说完爸爸，我们再来说一位妈妈吧。 嗯， 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在用大葱蘸大酱？人家长春辣妈呢，就是用黄豆酱来哄宝宝的。黄豆酱和老抽，如果是放到我们的手里边，可能也做不出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也就是做个菜或者是卷个煎饼。那么在长春市民李小花的手里边，她就可以用黄豆酱和老抽做颜料，然后借助勺子筷子来当画笔，用盘子做画板，画出很多的卡通人物，像这个 Hello Kitty 啊、功夫熊猫、小猪佩奇、小黄人，应有尽有。要问这个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也说了，三岁的儿子生病了不肯吃饭，于是想到这个主意，既能看又能吃。 嗯，哎，所以他的孩子是一直在吃大葱蘸大酱。 可能就是让孩子看到之后更有食欲一点吧。 对，画各种的卡通图案，其实是去装饰这些饭饭菜菜的。 看到那个照片了，妈妈画的还真不是说那种就是 简笔画， 就是糊弄孩子的、 嗯、 人家画的确实是很漂亮很形象。 嗯， 哎呀，妈妈是有功底的人呢， 接近正版的卡通形象哈。 没错。 嗯，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您跟第一辆车之间的故事，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起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歌《穿越珊瑚海》。 站在世界的边缘。 一首牛奶咖啡的《穿越珊瑚海》。 嗯嗯，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回忆一下你当记忆当中最难忘的一辆车吧。 嗯，对对对， 嗯，如果说就局限在第一辆车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想到的是童车， 对， 而且其实可能印象真的不深刻了。哎，但是话又说回来， 嗯， 我其实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应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奶娃吧，然后童年记忆当中的那种用藤条编的那种车， 嗯， 然后很简陋，但是觉得好像坐进去还挺舒服的， 凉快的， 对对对对对，四面都透风嘛。哎，可是我现在呢又发现了周围居然又有这个小朋友开始坐这种车了， 嗯，是是是，对，嗯，其实这种车挺好的， 对，非常实用的， 哦，对对对， 嗯， 而且你就算一时的没有控制好自己，后果也不会太严重， 哎， 是不是？ 而且那个车好像还是两座的，就是 还可以载人是吧？ 对，就是不光是我可以坐，可能妹妹也可以坐在我对面， 嗯，哦，嗯，哦，当时是辆豪华型的， 哎，不不不不不，就是低配版的。 我来看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样的车， 嗯， 这个冬至加 W 说， 哎， 第一辆车是四岁时候的三轮车， 嗯， 就是那种前轮灯的那种， 对对对， 那个时候跟我表哥骑溜了之后呢，就最喜欢从桥上冲下来，觉得特别的刺激，表哥坐上面我推下去，我坐上面他推我下去，就觉得特别的拉风， 哦， 嗯 嗯，哎，他要这样说我也想起来，好像小时候也有过那样一辆红色的三轮脚蹬三轮车。 我也有，我那是蓝色，就是完全是铁的，然后刷上那个蓝色的漆， 铁皮的，对， 上面有一个就滴滴滴滴的那种软软的喇叭， 啊，那你那个已经进步了。原来我不管是第一辆， 我那是高配的嘛， 对，我就想说不一辆，不管是第一辆童车也好，还是第一辆脚踏车也好，原来都是低配版的。那个时候骑上去也觉得自己很威风的， 对对对对， 嗯，而且那个 是红色的嘛， 对对对对， 充满了热情， 炫酷哈，红红火火的闯九州去了。哎，来看看啊，这个朋友叫做这个金霄，他说呢，这个人生的第一辆车，竹子做的，这个轴距半米，动力不错。 我估计他说这个轴子做就是像你刚刚说那个藤条，那是差不多。 对， 东西 应该就一个材料吧。 嗯，感觉藤条倒是质量更好一些。来看看，哎，申颖说了， 嗯， 自行车呗，说我爸妈一直不希望我学，但是呢，坚定的要学会自行车，虽然很艰难，但还是学会了。 嗯， 那我怎么印象中自行车没有很难学？ 很艰难啊，我从二年级学到了五年级啊。 真的吗？ 对啊，最后我发现我之前练车原来就是打开方式不对，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摸索出了一套规律之后才会骑的车，我的方式就是坐在后边，坐在那个就是 后座上， 后座上，然后，哦，因为还没办法腿长嘛，用在后 脚尖使劲够， 坐在后座上用蹬的方式，哎，慢慢找到一种平衡，然后会骑的，要不然的话，哦，我始终克服不了那个蹬车的那个恐惧，觉得失衡嘛。 那不是摔一下就好了吗？ 啊，对，不敢摔啊。 哦， 嗯， 始终不敢摔，不敢摔。 对对对，哦，后来发现坐在这个后座上很稳当啊，哎，慢慢慢慢的就会滑行了。哎， 从此以后就在你们这个每次到小学门口就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女孩子撅着屁股，书包都没地儿搁。 嗯，那可能也只是和别人的方式不太相同啊，但最后嘛，殊途同归，我们都会骑自行车了，都可以骑着自行车上学了。 那人生中有没有大撒把的经历？ 从来没有过。 嗯，其实这样是对的哈，嗯，大撒把很危险。 对， 但谁没有过大撒把呢？ 没有大撒把的青春难道就不是青春了吗？我们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吗？ 是是是， 嗯， 啊，谨慎啊， 哎， 谨慎。来看这位朋友说， 嗯， 说他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车了。 对， 这位叫自白的朋友说， 嗯， 第一辆是骐达， 哎， 他说从小在北京长大。我从小在北京，想起这首歌， 这和你开那个车有什么区有什么关系？ 嗯，可是呢，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我，除了他，我对他像老公，他对我也不薄。他现在在说那辆骐达哈， 哦，就 他说，大概就是家里人也不会理解我对一辆车的感情会这么样的深厚哈， 嗯， 像家人一样。而对于我呢，它是一个小家，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 无论黑夜白天，无论是国道还是县道，无论雨雪风霜，有他陪伴万分幸福。 所以说很多人之所以是就是说跟车的这个感情如此的深厚，是因为一起发生的故事太多了。而且呢，据我了解哈，有很多朋友他就其实呢，比如说是在北京打拼的， 嗯， 那可能呢他就是在北京，这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他可能觉得第一个有归属感的东西其实就是这辆车。 是，而且我觉得有辆车确实就像他说的，就像有个小家一样， 没错， 因为你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都能往上放嘛， 嗯， 暂时的休息一下也没问题。 对呀、 啊，嗯， 想要先有一个家，一个小小的蜗牛一样的家。哎，其实是自己的这个可以随时带自己去任何地方的一辆车哈。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怎么说呢？这位叫做陈沙的朋友说，我的第一辆车是一辆夏利车，动力超足，经常开车去飙车，并且是选择像奔驰这类的车飙车。你叫个什么劲儿啊？ 挺有意思的一个朋友， 是 也不知道是最近每个人飙车的这个承受 理由， 就是承受力不一样，他没准是40迈的速度飙车， 就是被一辆一辆的这个奔驰车超过，然后呢再选择新的目标， 他就享受这种只有奔驰车能超越过我的这种感觉。 好吧，好吧， 来看看，哎。胡克格格说，人生第一辆车是辆白色敞篷小跑车，有框有铃铛， 来、 哦、铃铃铛。 我想起了我就是第一辆自行车， 嗯， 也是一辆24的，那个时候叫公主车，哎，专门选的这种，可能是因为主要是和本人的形象气质比较搭配吧， 啊，内心住着小公主，头上顶着小皇冠， 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自己有光环，有公主附体哈， 啊， 哎呀，就是。后来就在当时上学的时候，不是男生都喜欢跟女生开玩笑吗？ 嗯， 我们班上男生就开我玩笑说，就感觉像一只大螳螂在骑自行车。 为什么呢？那个公主应该，公主车应该是 U 型吧？ 对啊， 就她那个手要一定要高高的。 可能是因为我一丝不苟的，然后觉得自己很优雅的在蹬车，那个，又是一个大长腿嘛，所以人家看到就觉得是一个大螳螂。 对呀、啊，你说好不容易买一辆公主车，为什么要坐在后座骑呢？再配上这么严谨的表情， 我那个时候已经改回来了。 哦， 我不能留给 我，你就坐在大梁上了。 对对对，我不能。谢谢你没有说我是用那个什么杂技在蹬车啊，骑的是个独轮车。 其实我就有可能同学们真的觉得是、嗯。可能你的表情太严肃， 对， 会太认真了， 非常认真，然后自己又觉得自己蹬的是一辆公主车，所以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就是认真怎么了？我是认真的公主，嗯、对不 对？ 哎、对 呀、啊，母仪天下呀， 还对呢。再来看一位朋友吧， 好， 七世魔方说小时候把爸爸的这个大的28骑出去，结果就骑到沟里去了， 哎， 回家还不太敢说， 怎么能迈过那个大梁？他可能是另外一种骑法。 是这样，他把那个脚会穿到大梁下面， 就掏在那个大梁里面， 掏在那儿， 哎、嗯， 然后就感觉是 X 腿，一直在骑， 然后奋力的去往那个小河边骑，你还真是顽皮。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话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演完了人生的剧本，对剧情总是不满意，有人安慰自己，有人在自找话题，活着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一个人哭了忍了累了，还会不会有人真的在意，难道我觉得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一个人变了瘦了倦了，还会不会有人真的关心，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如果世界把我抛弃，还敢敢站在那里，熟悉的城市喧嚣着，而自己的距离，或者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我旅行一碰就碎，而碎的浪漫的人，哭了忍了累了，还会不会有人真的在意，难对我觉得太刺，会看得只剩下一句，一个人变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心，完美的谢幕表演在喊着你，是本色还是扮演，是绝配还是配角，是本色还是扮演，难被觉得太刺，被看得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人真的关心，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难被觉得谢幕表演 欢迎回来，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我是于思淼。 哎，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一起来缩一缩。 哎， 您跟第一辆车之间的故事， 不得不说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哈。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986 House Party。 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 嗯， 来看一位特别可爱的小学生， 哎 哎，写信求救警察干嘛呢？把妈妈带走，把妈妈好好教育一下哈。来看看近日河北邯郸的民警在执勤的时候，一个小学生将一封信从窗户扔进室内，还挺神秘哈。 哎，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封求助信。 嗯， 说呢妈妈经常打他，他说呢我知道打是爱，但也不能一天打两次啊，打得我浑身都疼，倒在地上。你们能不能把我妈妈带到局里啊，好好的教育一下她？最让民警哭笑不得的是，他还在信中说他一直没有吃东西，希望警察叔叔能带50块钱去一家肯德基找他。最终呢，是经过民警的劝导，孩子妈妈表示以后会尽量克制，不暴力教育孩子。 我觉得警察叔叔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真的应该是哭笑不得呀。首先可能还是先要直奔重点，先拿50块钱去解救一下这个孩子。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小朋友 好 聪明啊。 哎呀，他对，反正在我在这个年纪是绝对是做不出这样事情的。 那肯定是 想都不敢想。 虽然说这个事儿哈，有点这个小学生嘛，那就小朋友还不是很懂事。 对， 但是我真的觉得当小朋友真的有困难，他第一时间想到警察，其实是特别让人欣慰的事儿。 哎，是的，是的，觉得警察叔叔能够帮我主持公道啊， 也确实是找警察叔叔这求帮助是最安全的。 对，所以说平时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应该呢对孩子的引导也是很正确。但是这位妈妈教育孩子的方式真的也是很不得当啊，希望他能够说到做到吧，不要暴力教育孩子、啊， 控制好自己。 对呀、啊，对呀、啊， 嗯。 再来说，这是4岁的萌娃呀。不小心手被卡住了，边哭边摇头说我不哭，然后后一秒钟又被动画片吸引住了。他就是孩子嘛，这个安徽安庆的一个4岁的女童误将手指塞入玩具的不锈钢管当中，这个救援当中呢这孩子的情绪极度不稳啊，幸亏呢这个消防员叔叔也是边救援边安抚这个女孩呢，一边大哭一边摇头强作镇定说我不哭，下一秒钟被动画片吸引过去了。半个小时之后，这个手指顺利的取出，并没有大碍，又是也，但是也是经历了一番惊险哈。 嗯，是是是，一定要就是在看孩子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 是啊，这个资讯我们经常也是分享到这样的让我们很揪心的事情。 是的， 希望呢这个家长给孩子选择玩具的时候也要看一看有没有危险，是不是？ 对，继续来看，这位是真暖男哈，小伙自掏腰包为陌生的农民工夹菜。近日呢，山东济南一家快餐店里呢，一个小伙见4名园林工人只是吃花卷和黄米饭，十分的节省，那么就自己掏包买了肉蛋菜，那么给素不相识的他们加餐。那将菜放下以后，小伙子便离开了快餐店。真的是很，真的是真暖男， 就是做好事不留名。他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要就是帮助一下有需要的人。 是， 哎，来看看这个大学老师已经研发出了点名摇号机。随机点学生回答问题。最近呢，在安庆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的一位副教授，这个刘教授呢，通过摇号机随机点名学生来回答问题。摇号机上呢有9个数字，定格之后会为会是这个成为某一个学生的学号，那这个同学的自拍照和读取姓名的声音也会同时出现。这个软件呢，也是为刘教授，也是刘教授8年之前就研发出来的，经过了5次升级了，这是最新版5.0版。 我真的觉得是， 我觉得这一定是学生把老师给逼成这个样子， 而且有这样一位老师，这个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特别的佩服他， 对， 一方面真的是压力山大哈， 还觉得万幸啊，毕业了， 真的是从开学的那一天就等着毕业， 对，就斗智斗勇了，需要，哎，其实老师用这种方式，也是迫不得已啊，就是希望学生们都能够老老实实回到课堂上来， 是， 好好学一些真东西， 不要想着钻空子，没有空子可钻了。 没错， 来看近日呢，南阳理工学院一位常有学生在图书馆的楼梯间站着背书，那么学校得知之后呢，便在楼梯间统一安排了，背书的小板凳，还配有沙发垫，鼓励备考学生，考这个鼓励备考学习的学生呢，不少学生就表示学校太暖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冻屁屁了。 特别贴心。看那个图片，就是墙上，然后呢给固定了一些，就是可以方便你去这个倚靠一下或者是坐一下那些小凳子哈。 哎呀，这个学校很人性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餐馆，也是非常的人性化。重庆的一个餐馆把菜单刻在了地板上，老板说了这样做可以防滑。重庆的一个餐馆老板想出了新创意，把自家的菜单全部刻在地板上，前来就餐的顾客呢进店之后看看地板就可以直接点菜，走进殿堂之后就会看到呢地板上清楚地刻着鱼香茄子、蒜蓉丝瓜、苦瓜烘蛋、水煮蚝儿鱼，还有这各种菜肴的名字。老板也介绍说了，经常有服务员因为餐厅地板湿滑摔倒在地，在地上刻字呢不仅是可以防滑，还可以宣传菜肴，一举两得，创意还是不错的。 真的是，真的，当我看到这个 就是每 菜名的时候，我就想抱一抱。 看到这条资讯都觉得给自己莫大的这个精神上的动力哈， 有一种画饼充饥的感觉。 我在想每一位到店去用餐的这个这个客人呐、啊，进店之后都是摆出一副谦卑的姿态， 对，都像捡了东西一样， 低着头在地上要仔细去找一找，我想吃哪道菜啊？ 是，继续来看看这个茶字可能会有比较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哈，来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儿。 嗯， 那很多人呢是喜欢喝茶，长时间泡茶之后呢，杯子中就容易产生茶渍。 嗯， 那么对于茶渍是否对人体有害，网络上呢是众说纷纭。一种说法呢是说喝茶不能洗茶杯，俗称是养茶山。另外一种说法呢则是茶子里的重金属会对人体造成致命的危害。对此呢，河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专业副教授韩雪就说了，他说呢茶叶中可能含有重金属，那可能是由于种茶叶的土壤或者是水质不合格，土壤里的重金属呢迁移所致。那茶渍虽然不会致命，但是呢这些重金属会损害神经和消化系统。只要茶叶品质高，那么并且呢是用过滤之后的纯净水和正规的茶具的话，茶渍中呢基本就不会含有重金属。但是茶具长期是处于潮湿的状态，杯中呢是容易滋生微生物的，那出于卫生考虑，茶具其实是应该及时的清洗，并且是保持干燥的。 哎，非常感谢专家哈，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大。 不客气，不客气。 于专家给我们解除了心中的困惑，因为像我平时也是喜欢就是喝茶，喝一点茶的人，但是我又不是说那种真正很懂茶，就是觉得这个白水好像有点缺少一些味道，有一点茶叶的味道就可以，所以有时候呢也会适当的饮用一些茶水。平时可能这方面真的不太注意，而且也听到了有一些说法说这个要养茶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不要这个把茶杯清洗得过于干净，还留点底儿那种。 我真的是一下子就想到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会对这个传达室的师傅 爷爷泡的茶， 对对对，印象深的，他的杯子里可能就是一些高沫之类的，或者茉莉花茶， 对， 你觉得那杯子特别香，但它里面永远就是厚厚的一层茶渍， 对，就像那个老汤一样，从来感觉那个东西就是会一直伴随着，而且好像还觉得很有营养似的。 老汤， 又饿了是不是？ 好， 就是实际上现在听到专家这么一说呢，以后我们还是要及时保持这个茶具的清洁和干燥，哎，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吧。 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卫生哈。 没错。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您和第一辆车之间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歌《喜欢一个人》。 你爱浪漫的秋意，我爱夏日长，你爱为你之打算，我计划远方，结伴可是各自各欣赏，相处不拘，让各自各一样忙。你爱做梦尽管试，我会合力设想，终于实现的一刻，我会在现场。千种快乐从分享里面扩张，失意不相干，觉得喜欢一个人，好比一首歌，只有你可一起 珍惜当初一起的景况，都交给双方天空海阔的方向，如感觉美梦，今天这歌声结束，一天也始终碰上。走一趟，刹那是夕阳，变化若是不可免，哪怕又遇上，再会一刻，合拍又再击掌，走过孤单，没便是进错立场，吃喝玩乐风花雪，雪雪月夜理想，风风雨雨一把遮，冷暖又渐凉，分享快乐如鲜花继续投向，失意都好样，仍觉得喜欢一个人，好比一首歌只有你可一起唱，当中的高低音韵跌宕亦寻常，重新去领会一小节一小节发展才理想，喜欢一个人，不管多珍惜当初一起的景况，都交给双方天空海阔的方向，感觉美梦，今天这歌声结束，一天也始终碰上。 陈奕迅的一首《喜欢一个人》。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喜欢过的一辆车。 对， 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的。 嗯， 这个叫做这个电灶的朋友说了，哎呀，开始是黑色，然后是银色，再后来是白色，最后是红色。不过现在呢，这个都改在大众旗下了，因为呢家里边人全是大众。哎。 我以为他说的是他把车刷成了 N 种颜色。 就是可着一辆车然后不断的改造是吗？ 其实人家是一直在换车。 哎呀，真是，你是要集齐12种颜色然后来召唤出神龙吗？ 哎，五彩云霞。 嗯， 来看0906这位朋友说，第一辆车是 QQ 纯代步车，很省油，也没有出过险。虽然经常被路上貌似考过赛车本的司机压制着，但是每次都安慰自己安全第一，可能未来也会考虑更换吧，但是它却成为了我的最爱，因为它见证了我这3年的点点滴滴。 嗯，哎，这是有故事啊，这个小伙伴儿，我觉得他这个态度特别端正， 是 就属于那种，就是我开车在路上，我永远是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不会去想其他那些什么斗气儿啊，什么惹火啊这些事情啊。 哎，我真的也是，这几年来吧，虽然只有短短的几 年，哎，我也见证了你确实是这样的。 对，我确实是真的没有在路上跟谁较劲，因为我不敢， 或者也许你无形中惹恼了别人，别人都不知道呢。不会不会，淼淼开车真的是非常的平稳。 所以我顶着莫大的压力，总是有人跟我说你浪费了这辆车，因为其实 可以飙车的是吗？ 应该算是一个类似属于跑车，其实但是他又同时又很幼稚的一辆车嘛，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让他可爱一些，慢慢来嘛，是不是？ 看来真的是很会驾驭他呀。来 来看看这位叫做这个 Forever 的朋友说了，当时呢是第一辆是这个本田思域，这个从此之后啊，对这个品牌就是，哎，就感觉像有点像打广告啊、 嗯。 但是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哈、 嗯， 就是从此走上了对这条车的不离不弃的道路。接下来换过的车全部都是这个牌子的，而且是各种改装。 哦， 嗯、 其实我真觉得要是就都懂得怎么改装，并且喜欢改装的朋友，真的对车已经有这性能啊什么很有研究， 通盘很了解了。 对对对。来看会头三分的大华说我们家的第一辆车是老婆赌气买的，孩子学校离家其实是很近，老婆接孩子的时候，同楼的一个孩子指着一辆车特别骄傲的对着老婆说，阿姨看我妈妈的宝马车，然后老婆一肚子火，就是这个骄傲什么呀，是不是回家对我软磨硬泡一个星期以后，四个圈 A4 就下单订单了，现在就成了老婆接孩子专用车。我时常在想它的功能和电动车有什么区别。 有时候就是有些朋友啊，真的这就是性格当中就是好强啊，就是要就不管是什么年龄的这个小孩子来挑战一下，我也要跟他斗一斗。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位他的老婆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但是一定是有一颗就是比较年轻的心、嗯、 没错， 还是挺活泼的。 输人不能输阵呐。 对、 哎、呀，所以呢，哎，最后还是老公舍得呀。 对， 嗯，对，希望这个妈妈可以这个 扬眉吐气。 对呀、啊、以后在那个三岁的小朋友面前可以得意洋洋了。 刚起步就到学校了。 哎，起步停车练得很扎实啊！哎，这个老李说了，说这个三个轮子的、 嗯、 帮助我在幼儿园时期拿了人生当中第一个奖，骑三轮车比赛第三名啊！这 好棒啊！ 哎呀，厉害厉害、 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嗯。是啊，这都到这个岁数了还在追忆呢。 嗯，来看马儿小跑说我们家第一辆车是丰田， 嗯、 是黑色的。老公总是不洗车，一天老公终于洗车了，家里女儿三岁多的女儿哈，看到我们的车突然说了一句，哎，我们家的车怎么变成黑色的啦，然后我问他那以前是什么颜色呀，他说是灰 色 的。 如果要是让爸爸在过了这个冬天再洗啊，那可能就是白色的了。 对对对，不是一辆白色的小车。 哎呀，给孩子你带来多大的欢乐呀，我们家又换车了。这个叫 Siri 的朋友说啊，这名字起得好，他说呢、 嗯、 小时候骑的这个红色三轮童车，每天骑着它在我们大院里晃悠，这童年时代记忆好欢乐呀。 嗯， 就展示给小伙伴们看。 嗯， 哎，现在很多小孩其实好像他们都喜欢的是那个就是 滑板车吗？ 滑板车、 嗯、 对，就是有那个扶手的滑板车、 嗯、 互相之间还要约着去飙个车，可能这就是他们未来记忆当中欢乐的回忆啊。 对，真的是 嗯， 来看也是说到小时候的这位叫风色微博说，印象中小时候有一辆哥哥淘汰的儿童自行车，后轱辘还带着两个帮助平衡的小轱辘，那种 辅助轮 车、 嗯、 对， 那叫 对 辅助轮，就是到一定年纪之后要把它去掉的， 所以是一直没去掉的。 哎，其实啊，很多这个听就是家长的经验说呀，实际呢，孩子如果就是一开始骑的就是这种带有辅助轮的话，他、 嗯、 其实在摆脱的话有点麻烦。 嗯， 就是他在去练那个平衡， 没有什么高级的车。 我曾经看到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孩子，他是骑那种就是没有轮子的车，然后就是练他的平衡力。 没有轮子的车 就全靠他，然后把着这个车把，然后再。就是自己控制平衡。 那他怎么往前走？ 哎，他嗖嗖嗖，就是自己用腿倒得很快。就是 哦，是没有脚蹬的车。 没有脚，对对对， 没有轮子， 轮子不就哦？你说的是车轮子，对，是没有脚蹬，没有脚蹬、 哦。 嗯，反而我觉得这样的车可能更容易让孩子就是很快学会以后骑自行车，摆脱辅助轮 是是是 哈。 嗯，是。 再来看一位朋友吧， 嗯， 这个叫 DX 朋友说了，2008年的时候得到一辆这个。就是可能是一辆二手车吧，就是一台2002年跑了16万公里的宝来，还记得第一次开的时候高兴的不行啊，开了2年，最后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修车师傅，就是不过现在呢看见这个同款的还是特别喜欢、 嗯、 就有一个情节在里边、 嗯、是、 嗯、就车开着开着就变成一种情怀了。 嗯，好像大家对自己拥有的第一辆车都是挺有 感情 的，对，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车， 没错， 也确实是这样哈。都是属于自己的这个记忆中特别珍贵的一部分， 没错，见证自己这个一个阶段的成长嘛。 对， 哎，希望大家呢，就生活当中呢，都就成为就是爱车，然后好好的把你的车，你在乎的车，然后保养好，希望它能够和你未来走更多的路啊，相伴一起嘛。 是，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今天大家工作顺利，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喽。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你。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北京时间9点整。